清冷的月光像是一种情绪凝固剂一样。安宗此时的精神进入了一种恍惚的境界，恐惧被裹上一层模糊的薄纱。白蚁推了推他，他这才恢复了一些神态。这个时候也没得人问路，但是白天在这里转悠了不下五圈，在印象中至少有四五口井。他们先从村头那里找起。 说实话，我感觉井没有多大的特殊，看一个和看十个都是一样的，我怎么才知道哪口才是我梦里那口有死人的井呢？ 这个时候六子拉了拉他的袖子，安宗说道： 你干嘛呢？ 前面好像有一个人影从那里闪过去了。 六子指了弄堂后面一个拐弯处说道： 你看清楚了没有啊？别一惊一乍的。 他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安宗心想， 妥了，既然都到这里了，就干脆也过去看看吧。 然后就朝着那个转弯处走去。一转弯，没想到这里是一个死胡同，后面被一堵墙给封死了，而且这里堆放了许多杂物。安宗回头想要问问六子是不是就在这里，发现在他身后的已经不是六子了，而是一个穿着红色短袄、月白色旗袍的一个女人。她的头发已经散了开来，手里拿着一块大石头。她吓得往后倒退，连忙大喊救命。 怎么了？大呼小叫的，如果让村民看到了还以为我们是贼呢。 你大爷的，你还好意思说啊？前面不就是你告诉我说这里看到有人的吗？我一转身就发现身后跟着一个女人。 没有，我可没有那么说，我一直在对面找水井呢。对了，你看见白蚁了没？ 那么前面那个六子是谁呢？ 此时发现白蚁也不在了，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两个人在这种情况下就更加紧张，手心里都是虚汗，但是安宗还是装出冷静的样子安慰道： 六子，现在先别想那么多了，先把白蚁找出来，然后我们白天再说吧，这次夜间行动实在太草率了。 话刚说完，就听到六子的背后嘿嘿地笑了两声，这声音分明是一个女人发出来的。 六子，你有没有听见女人在笑啊？ 此时六子低着头，感觉十分幽暗，他缓缓抬起了头，张开了嘴巴，冒出一句： 是我在笑啊。 安宗一听，头皮像被人抓了一把一样，浑身都抖了起来，连忙警惕起来。六子又变回原来的样子，眼神疑惑地看着他问道： 你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他发现六子此时的神情并没有什么异样，但是前面那个声音绝对不可能是幻听。 到底是我神经病了，还是他在装鬼玩我？ 安宗咽了口口水，和这个六子保持着距离，然后慢慢地退出了这个死胡同。一出来发现这里好像变得和以前不太一样了。 哎呀，又是他妈的鬼打墙，非得玩死老子不可吗？ 再回头想要喊一下六子，发现死胡同里一个人也没有了，但是在那里的角落里却有着一口古井，之前有那么多杂物，现在却什么也没有了，只有那光秃秃的一口水井。他调整了一下姿势，往后又退了几步，凝视着古井的变化。这口井应该就是他们要找的那口。就在他因为长时间的凝视感觉有些疲惫走神的一瞬间，那口井就伸出一只手，手挣扎了几下。突然安宗感觉自己的肩膀也被人拍了一下，整个人汗毛就立了起来，前面那种阴冷的笑声又从他背后传来。此时他的眼前突然一亮，一抬头发现白蚁和六子他们用手电筒照着他的眼睛，他们警惕地看着他，他嘴巴张得非常大，额头上的汗是一颗一颗的滑落。 小安，你没事吧？你前面吓死我们了。 安宗一抬头， 发现自己坐在石板路的边上，根本就没有在什么古井边。 前面的情况难道是我的幻觉？ 白毅用一只手掐住他的肩膀，安宗神情恍惚地看着他们。白毅在他耳边打了一个响指，安宗啊地叫了一声，六子这才继续说道： 你前面的动作实在有点吓人啊。 我怎么了？不对，六子你前面也不正常。我，哎，怎么说呢？ 他摸着额头，发现脑子越来越混乱。白毅皱着眉头说： 你前面一直在带着我们走，走到这里你就开始抽搐去了。 对啊对啊，太夸张了。你过去有杨天峰啊？不对啊，小时候你不是和我们一样吗？ 哎，去你的，你才杨天峰呢。我前面，哎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前面的景象了。 白毅先是愣了一下，然后摸了一把他的脸颊，他捏了一下后放在鼻子下嗅了嗅。 大哥，你这是做什么呢？ 你们看，这粉末应该是过去女人用的蜜粉，涂脸上的。 我连花露水都不涂，更别说这种女里女气的东西了。而且蜜粉，这年头连我妈用的都是香水，谁还用那种老古董？ 话刚说完，心里就有些不对劲了。六子暗暗地说： 还有，乔二奶奶会用。 安宗觉得一踏出招待所，他们三个人就像是进入一个诡异的空间，本来想要调查神秘顾问的面目，现在又多出一个淹死的乔二奶奶，真是鸡飞蛋打瞎折腾，搞得他们都无从下手了。不过在前面的混乱中，他的确是知道了那口井的位置。他告诉白毅： 我前面真的是看到了口井，是在胡同尾那一个转弯处，应该是死胡同那里一块地方，应该是有井。 三个人这次调整好心态，不再分头寻找，一路直往村后走去。其实那里他们也查过，但是堆放了许多垃圾，并没有进去。这次他们三个人干脆也不嫌恶心，把那些垃圾都搬了出来，弄得浑身一股酸臭味。但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是，他们居然找到了234号。当他们移开最后一张破草席子，发现在井口上堵着一块门板，而门板上就有一个门牌号，是234号。这下子他们要查的东西等于都放在了面前。但是在他们面前的不是一栋楼，而是一个古老的石井，在上面封着一块234号门牌的门板。那么这个顾问极有可能就不是一个大活人了。三个人同时啊了一声，谁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心里根本无法承受。这个时候所有的疑惑都被穿成了线，此时他们也明白为什么那个所谓的神秘顾问只是通过邮件来联系赵老板了。他们看到了井口边上的那棵歪歪扭扭的老树，树枝上挂着一根电话线，虽然有些匪夷所思，但是安宗已经相信这就是赵老板能够收到邮件的缘故。 问题是，那个乔二奶奶为什么会知道鬼州和河伯店的消息？而她又是怎么联系上赵老板的呢？ 三个人都明白，要真的知道所有的谜团，只有掀开这个门板，然后看看井里到底是什么东西。他们三个人一合力气就把门板给掀开了。白毅在旁边找了一块石头扔了下去，过了很久才听到一声咯噔，井已经枯了，底下没有水。安宗啧了一下，显然这种情况最棘手，不过要现在就下去他们也没有那个设备。但是在前面那种幻觉的情况下，他的确感觉底下是有东西的，很可能那个乔二奶奶就在下面。自古以来，井就是一个比较恐怖敏感的东西，它仿佛可以通向黄泉彼岸。总之这种时候就是有绳子，安宗也不想下去。就在他们犹豫不决的时候，安宗突然感觉有人在他身后重重地推了一把，他一个趔趄直接翻倒进了井口。 白毅见他如此，马上一把抓住他，于是安宗整个人完全就靠白毅抓着他的手臂掉在井里。因为冲击，他一下子撞在井壁上，疼得一松手。白毅见机不妙，连忙双手并用。渐渐的，安宗感觉到稍微稳定了，